了大家一会儿时间，真不错。怪呆虫说了，蓝色探戈，安德森，莱洛尔·安德森，没错，这位作曲家真的是很有名气。Double X 说了，这首曲子在大学里常听。哎，您是哪个大学呀？这个古典音乐的普及还真是不错。当然，这首曲子很多朋友喜欢跳交谊舞的，可能会跳什么快三、慢三之类的，也许很熟悉。这是莱洛·安德森的作品。说到他，真的是一位以前前两周介绍过，是一位美国大众的古典音乐作曲家。早前就读于哈佛大学，后来在二战当中还当过翻译，然后呢派出过冰岛，精通北欧各国语言，被任命为美军驻斯堪的纳维亚半岛的首席翻译官，真的是很多彩。直到1946年退伍返乡，受聘担任波士顿大众通俗管弦乐团的专业编曲人。而后来呢，他自己也成立了自己的乐队。在1952年，他发表了这首经典的《蓝色探戈》，而且荣获了销量超过100万张的金唱片，而且和他一夕成名。虽然之前他创作了很多作品，但是这首作品真的让他觉得是家喻户晓。 I love the classics. 古典也流行。 没错，在今天节目开始的头几首曲子，都是大家非常有名的，都是记忆于心的探戈。 Thank you. 步之遥。他的演唱者、作曲者卡洛斯·贾代尔，对于这首探戈来说，是当今我觉得是最有名，也是最有味道、运用最多的探戈。蓝色探戈算是上个世纪，算是后来到七八十年代走红于全世界的探戈。他把探戈更加的通俗化、大众化，但没有什么阿根廷的探戈的味道。而这首一步之遥，或者叫做只差一步呢，可以算是阿根廷它的历史上非常有名的探戈。曾经做过一期关于这位探戈音乐家卡洛斯·贾代尔的作品，他是探戈史上有名的音乐家。他出生在法国，但是他自己本人从未公开证实。他从两岁起全家就移居到了阿根廷，童年是在布宜诺斯艾利斯巴达斯托区的中央蔬果市场中心度过。后来在他事业到达顶峰的时候，他不幸坠机，意外逝世，也成为了拉丁美洲的又一位悲剧英雄。卡洛斯·贾代尔是在他的私人聚会酒吧当中开始他的歌唱生涯。最初他与马丁诺搭档，后来还组成过三重唱。而说到卡洛斯·贾代尔，他在南美地区包括阿根廷、乌拉圭、智利、巴西还有波多黎各、委内瑞拉等南美国家都巡回演出，也有在巴黎、纽约、巴塞罗那和马德里登过台。生长，但却在美国、欧洲以及整个拉丁美洲，以他的表演和唱片带起了探戈的热潮，被称赞为在歌声中带泪的男人。而这首《一步之遥》因为出现在众多的电影当中，使他风靡一时，所以电影成为了很多艺术的载体。说什么？罗明阳说了，说舞曲很有情调，很好听。怪得虫说适合上班前听，调动一下情绪。哎，那大家此时在听古典也流行的时候，都什么状态呢？小心天香说得好，刚才的莱罗·安德森说了，也是打字机的作者，真的不错。还有 Simon， 会飞的老马说了，期待今天优美的音乐。胡雪迪说了，雨过天晴，是的，今天真的很凉爽，所以让探戈带起我们心中的热情吧。为什么会让人着魔呢？有人说探戈是纵情的，但却纵情的深沉内敛，仿佛是冰山下的火焰。而探戈也是忧伤的，却在忧伤中化 怀着希望的种子，他可是高傲的，但却高傲的心怀悲悯，给人以抚慰。而在探戈音乐中，也见证着身在异乡游子情怀，掺杂着命运坎坷的艰辛，饱含着对人生的痛苦思考。这种独特的气质，使得探戈有一种不可言传的动人。 散发着如此的热情。一听到这段探戈，你会觉得和前几首探戈相比，它的肢体语言更加复杂，它是皮亚佐拉。其实说到阿根廷，它有两位世界有名的探戈音乐家，一位是之前的刚才我提到的卡洛斯贾代尔，还有一位就是皮亚佐拉。我们说过很多，要说皮亚佐拉与刚才的卡洛斯贾代尔的探戈进行对比的话，他被称为现代探戈的革命之子。为什么这么说？其实他的音乐有很多的改编，将从探戈的历史作品音乐的上面有很大的不同。而说到皮亚佐拉这位作曲家，其实他之前也是很多次给大家讲过，他是一位音乐家，是一位作曲家，他把探戈音乐进行了很多发展。他也是一位古典作曲家，他会拉手风琴，会弹钢琴，他把探戈最大的进行发展。那么你知道皮亚佐拉演奏的探戈的手风琴是什么吗？是班多纽手风琴。它以全方位系统的古典音乐训练为基础，融合了传统的古典爵士乐，将探戈音乐从歌曲舞蹈的伴奏提升到可以在舞台上单独可以展示的高度艺术性的探戈。下面想讲讲皮亚佐拉的故事，不过上半时段的时间不长。皮亚佐拉是在阿根廷出生，后来他很小就随家人来到了美国，并在纽约长大。和德尔多数渔民一样，初到美国的皮亚佐拉家境非常一般。如果大家看过电影《教父》还有《美国往事》这些电影的话，就知道当时他们的情景是何等的艰难。在1934年，在纽约拍摄的电影《贾代尔》，对，贾代尔需要一位在手风琴演奏的孩子在电影当中担任配角和伴奏。于是13岁的皮亚佐拉来到了贾代尔身旁，真的是卡洛斯贾代尔。正是与卡洛斯贾代尔共度的这段美好的时光，使得皮亚佐拉体会到了探戈音乐的魅力，于是他开始苦练手风琴。这里是古典流行的上半时段，下半时段再继续为你讲述探戈的故事。广告过后，我们再见。 海蓝蓝和毕业礼，青春梦和音乐季，微醺夜和雨中曲，这个夏天耳朵需要冰激凌。千千阙歌经典永恒，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周一至周五早5点到7点，每天一首夏天的歌，凌晨1点到2点重播。千千阙歌夏日音乐嘉年华，余云主持。 从贝多芬舞蹈的赞颂到西贝柳斯最广为流传的交响曲，5月27日，德国六大广播交响乐团之一科隆西德广播交响乐团将在其首席指挥、当代西贝柳斯的权威尤卡佩卡萨拉斯特的率领下登台国家大剧院，以贝多芬的第7交响曲展现乐圣的独特个性，以西贝柳斯第2交响曲描摹北欧的音乐色彩。详情垂询6655000。 俄罗斯顶级芭蕾舞团5月诚意巨献精美绝伦的旷世之作，世界芭蕾的璀璨明珠，莫斯科大剧院芭蕾舞团重磅登场，首席明星齐聚国家大剧院，足尖之美闪耀芭蕾之夜。

周一到周五每天下午2点到3点，凌晨3点到4点，古典也流行依然和你相会在 FM97.4。 音乐的世界如此丰富，和我一起聆听日升日落，云卷云舒吧。我是古月，欢迎收听。刚才在上半时段我们播过自由探戈，刚才我也看到乐会里有朋友说这自由探戈怎么跳呢，都说探戈是舞曲，在之前包括我们听到的几首蓝色探戈、一步之遥啊等等都是可以跳的，跳体育舞蹈或者说交谊舞，什么快三慢三，这些都是探戈的这些音乐类型。但是这一首自由探戈怎么跳，其实它应该算是现代舞的一种了，或者说阿根廷现在的一种舞蹈。它不只是探戈，中间有探戈的类型，但是呢皮亚佐拉将它发展了，更多的时候很多朋友是在舞台上来聆听的，在音乐的舞台上，音乐厅里。刚才讲到皮亚佐拉的故事，在小的时候皮亚佐拉见过了探戈大师，刚才我提到的《一步之遥》的作者、演唱者卡洛斯·贾代尔，并且在他电影中客串一个角色，从此他开始对探戈音乐举下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后来他使劲的学习手风琴、班多纽手风琴。在1937年，皮亚佐拉稍大一些的时候，他们全家又迁回到了阿根廷。那个时候已经有了相当音乐基础的皮亚佐拉和专业人士有了更多的机会，并且展露了作为手风琴演奏家的惊人才能。而当时我们熟悉的钢琴家阿图尔·鲁宾斯坦也旅居到阿根廷，于是皮亚佐拉为鲁宾斯坦写了一首钢琴曲，并且当面求教。鲁宾斯坦虽然不认为那首作品是一首成功的作品，但是积极鼓励皮亚佐拉系统而正规的学习音乐，学习作曲，走上专业的道路。哎，刚才我看在这个乐会里也有朋友说，这个想要学作曲，有创作的欲望是吗？你没有回答我，说想要学作曲，但是已经那么大岁数了，为什么要学作曲？不如说好好欣赏吧。学作曲要需要几大件，和声、浮调、曲式、配器等等，之前的所有的故事，所有的相关的知识。而学作曲并没有教旋律，因为这些是你天生的，你的天赋，当你把所有的东西都学到的东西运用其中，就可以成为你想成为的作曲人。而说到皮亚佐拉，他拜当时阿根廷著名的作曲家叫做西纳斯特拉为师，按照当时正规音乐学院的教法学习钢琴、作曲等专业，并且在阿根廷真的是小有名气。他在阿根廷音乐学院毕业以后，曾经一度放弃了探戈，专心于古典音乐。那时候他还创作了像班多尼手风琴协奏曲等等，并且以青年作曲家的才华引起了当地的作曲界的瞩目，并且赢得机会前往巴黎拜著名的作曲家纳迪亚·布朗热为师。之前也讲过这段故事，布朗热是法国女教育家、作曲家还是指挥家，她带出了很多的学生，像她的学生有科普兰、美国作曲家格拉斯、胡萨、皮斯顿、汤姆森，还有阿克维克等等，甚至格诗温也同布朗热学习过一段时间。你知道布朗热有那么多的学生，尤其是美国作曲家等等西班牙作曲家以后，你会觉得他的教学肯定是有特点的， 因为皮亚佐拉当向布朗热求学的时候，他隐瞒了自己作为汤格音乐家的活动的经历，认为当一位汤格音乐家，算是民间音乐家吧，他觉得是一种耻辱，而想投入到纯正的古典音乐世界。而这个想法其实遭到了他的老师布朗热的言辞激烈的反对。当时皮亚佐拉非常的生气，觉得他的老师怎么样这样对待他，觉得他，因为皮亚佐拉认为布朗热认为皮亚佐拉在古典音乐上面并没有什么太多的建树，不如回到他创作本土的有特点的汤格音乐。皮亚佐拉真的觉得他的老师是不是歧视他，但是当他了解皮亚佐拉的这种想法，当布朗热也了解了皮亚佐拉在汤格音乐当中的才华后，打消了皮亚佐拉放弃汤格的想法，他鼓励皮亚佐拉大胆在汤格的世界当中耕耘出一块新的土地。于是对于皮亚佐拉，还是对于汤格音乐艺术，甚至世界整个音乐史来说，最后证明布朗热的想法真的是他鼓励皮亚佐拉是非常有眼见的，也是有历史意义的。从这点来说，蒂利亚布朗热真的是一位世界有名的作曲老师。而对于皮亚佐拉来说，他重新对汤格进行改革，他自己本人也亲自参加演奏，并且采用了站立式的新的手风琴演奏方式。在当时一开始，音乐形式过于新潮，而内容呢窘于传统的汤格的音乐，一开始还引发了一些阿根廷传统听众的不满不解，甚至还有发展过殴打事故。但是慢慢的大众接受了，皮亚佐拉也终于找到了严肃音乐和汤格音乐相互结合的最有效的方式。在1955年，皮亚佐拉在阿根廷创建了布宜诺里斯八重奏汤格演奏团。是皮亚佐拉的作品，其实曾经也给大家播放过一部分，这首作品很长，真的是一首舞台上的探戈作品，叫做芭蕾探戈。在今天我想和大家分享各种各样的探戈，有名的探戈，也集合了一些有名的探戈作品，下一首是这一首嫉妒探戈。 感受到了吗？其实探戈音乐不只是一种舞蹈，也是一种文化，更是一种人生的方式。探戈不像其他的舞蹈，舞者是不能带微笑的，一律像勇士一般，充满着冷峻、果断、坚毅和勇敢的表情，永远有着高贵的步伐和傲视一切的态度。在转身、前进、踢腿、甩头当中，这份冷峻和果敢无不震撼人心。刚才有朋友也说了，之前的自由探戈无法跳，但是这一首叫做嫉妒探戈却完全可以跳得起来。这一首呢是丹麦作曲家加克比盖德来创作的，因为这首曲子而他一曲成名。因为在过去，可能那时候人们很兴在舞厅里跳舞，所以像那首蓝色探戈还有这首嫉妒探戈也是一举成名，并且这首作品也成为了大家熟悉的国际标准的探戈舞音乐之一了。这首音乐大家更加熟悉呢，假面舞会。我觉得在今天节目当中几乎给大家所有一网打尽了所有有名的探戈音乐。这里我们来听听皮亚佐拉改编的假面舞会。绝不对视的眼光，那欲拒还迎的舞步，不断纠缠，似乎永远扯不断的浪漫，随着节奏时快时慢，时远时近，你仿佛在下一个旋转到来时深吸一口气就去出发征服一切的感觉，让每个心怀渴望的人都无法不深入到探戈的情怀当中。这里我们听到的是皮亚佐拉改编的假面舞会，有他自己的一贯的音乐风格，不过大家可能更熟悉他原来的感觉吧。版本的假面舞会，那今天我们听了很多的器乐的版本，让古典融入现代，让音乐融入生活。今天的古典流行就到这里，古乐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收听下面的和你一起唱，让我们明天再会。 随着2018俄罗斯世界杯的日益临近，球迷心中的热火是再次燃烧起来了。然而与此同时呢，同样是关于世界杯的一件事情，却让很多朋友不是那么高兴了。前段时间呢，很多朋友表示，通过听节目了解到2018世界杯纪念币正在发售，不少收藏爱好者是纷纷拿起了电话进行了订购。可没想到的是，十多天过去了，这纪念币还是没有收到。那么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现在呢，我们就来联系发售中心的胡老师，请他来解释一下。胡老师你好。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胡老师，前段时间大部分朋友订购了2018世界杯纪念币之后都在反映啊并没有收到货，这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情况呢？ 啊，